这个创业类型的剧特别的多、哦、 创业类型剧， 比如说什么、啊、金牌投资人呐、啊哦、你没看吧？ 没看、 啊、你只能看那个什么满院花什么后庭花什么叫什么什么东西，那个你看的电视剧叫 春什么 哦，就春花啊秋月啊，就对他就会看这些， 别瞎说了。 最近呢确实是创业类型的电视剧特别多、 哎、 什么金牌投资人什么创业时代啊、 哦、 包括其实还在有一些电视台在复播那个叫鸡毛飞上天 啊 这些其实都是那个创业类型的， 创业类型的 包括正阳门下小女人 啊，也是创业类型的， 是创业类型的。 哎呦，我爸我妈每天晚上7:30守在北京电视台前方 哦，是吧？ 啊，一集不落。 我天冷了也不回家， 啊、不 你守在人电视台门口看，这行不行啊？啊，哎，所以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啊，也是说一说，各位，如果让你创业，你有什么？你想创什么业？ 创什么业？ 哎， 开一家什么公司？ 对对对，你有什么创业的点子？ 哦， 你可能现在啊，你实现不了，你可以先说一说嘛。 哦， 对吧？ 一直 说不定我们帮你出个主意，我们俩一给你开通打通任督二脉，你就实现了呢。 哎呦，那你先给我点了呢，得了。 哎，点给你点了是吧？ 哎，哎你说啊 啊， 咱俩要不然入个干股，他们有好点子，咱俩入干股， 就咱俩出资， 白拿钱。 就你这智商，我跟着你一起投资。 对。 三乘六等于多少？ 我三六十八。哎，我就告诉你，婚庆类的 哦， 绝对是一好出路。哎、现在我结婚的人特别多。 哎，高磊、啊，就这样啊。你哎，你可以继续想点子， 是吧？ 你想点子呢？啊、我给你说这个， 你出资、 这个、不是？我给你说这个行业的这个优劣点 啊，利与弊。 然后你看看你能不能坚持得下来？ 那你就先说个婚庆呗，利弊、 哎、两点起来装台， 什么意思？ 两点 什么意思？ 哎，比如说头一天晚上 啊。 装台 两点呀， 不是，或者是比如说一般晚上怎么样，人婚庆比如你订酒店吧、 啊、 人家 对对对 十点人家可能才结束营业、 哦、 然后你入场开始装台， 我找个人装呗、哎、 就这一宿你就这一宿你可能就不能睡了 哦，就报废了。 哎，这就不能不能废了。 别呀，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还得主持人家婚礼呀、 哦。你这还一条龙呢？ 对呀、 哎，你自己装台自己主持。 别人我不信。 那我不能投资，因为我觉得以你这个体格，也就顶多干一个月就差不多了。 但是我觉得这活儿肯定来钱， 哎、好 是不是、啊？ 好家伙， 就光我这三寸不烂之舌，噼里啪啦的。 你这个收音机前，啊、你收音机前啊，有没有噼里啪啦过的？你们可以告诉高磊啊，你们这个行业的苦处好不好？哎。反正大家有什么想要创业的点子、 哎、对， 你觉得你要是创业的话，这个你要干什么？ 对，哪个方向的？ 哎， 你可能会做什么样的类型的公司？ 对对 对, 对, 对， 为什么要做这公司？ 哎，我们一起帮你出出主意，好不好、 啊？我们帮你泄泄气。 嗯，没有没有没有，你们要干，我就给你们鼓鼓气。 真的假？ 我没有看高磊，你这样婚庆这个 啊， 我已经说了， 不行了。 你觉得还行，还能干不？你比如说一天可能要跑三四场。 啊、来钱儿就行了 啊，一天三四场，然后呢，几乎就是不能睡觉， 哎、 然后呢，一个月干他。 我这40多岁，你说我体力能跟得上吗？ 嗯，自己想吧，啊，哎、对吧？啊，我打电话问问嫂子， 不肾不肝的、哎、 能不能干吗？ 哎，不能干，不能干， 是吧？你这个活儿， 那这样吧，咱们早起 啊， 我觉得我能开一个早点摊儿 哦， 卖什么煎饼果子。 干早点摊 啊、哦， 干早点，你觉得干早点摊得几点起床？ 我平时就6点，我再提前一小时5点。 哦，你觉得5点起来干早点摊？ 对呀， 是吧？ 准备准备，然后6点就到这就 了、哎、饿死你都不知道怎么饿死的。我跟你说，你那个点起来干的是中午的饭 啊。 真正干早点摊的，基本上得2点3点就得起床， 就起来呀， 就得起床啊。从备料到准备到最后， 哦，就得数鸡蛋，这个、我今天准备了多少个？3、6、1、18，哦，18个。 哇、哦，你这样数对了哈。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如果让你创业的话，你想要创什么业啊？ 啊、哦， 对对对，好吧， 对对对，好。 接下来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北京交管严查电动滑板车、平衡车、独轮车违法上路。 明年60周岁至64周岁的老年人呢，也可以免费乘公交逛公园。 还有肺癌成为北京市居民死亡重要原因，早期诊断非常重要。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说说您会如何创业。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啊。11月1号开始，北京交管部门开始严查电动滑板车、平衡车、独轮车违法上路，违法者将会面临扣留器械、处200元罚款的这个处罚。交管部门表示说，对于使用电动滑板车等器械违法上路的行为，新修改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办法规定，在道路上使用动力装置驱动的平衡车、滑板车等器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扣留器械，处200元罚款。嗯，其实你知道这个东西吧？ 独轮车是什么车呀？ 独轮车是这种的，就是它就一个轮子，然后呢踏板在两边，跟两个耳朵似的，然后你踩在上面，它就日日往前走。 哦，就是那个，我就跟那个杂技团似的那个。 哎，对对对， 我看有小姑娘、小伙子骑那个。 哎呦，是 在马路上挺飒的，但是太不安全了。 我也觉得挺飒的，就确实是，因为我站过那玩意儿。 啊，你还站过呢？ 对。真的真的害怕， 不好掌握平衡吧？ 不好，非常不好。它是这样，它是完全的，就是根据你的重心，你要重心稍微往前哈一下，它就入；你哈的幅度越大，它就入就往 前。哦，就根据你这个重心来加速度。 对对对，然后你往后，你往后把重心往后 仰， 咦，它就停下来，就这种。 哦，吁。 然后对，我当时就在想，你说这种的刹车是吧？真的是你要掌握不好，咚撞上那速度，那玩意儿速度挺快。 对呀，你怎么着？你开个车是铁包肉，你这完全是肉包铁呀！ 这不光肉包铁，我跟你讲啊，这直接就是肉包子。我跟你啊，那这次整治行动将会在全市各主要大街、重点路口、环路进出口建立这个卡防防线啊，然后呢，对于途经的电动平衡车等器械逐一排查、执法和处置。 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12306网站吧。 嗯， 中国铁路12306网站呢，昨天迎来了新的改版。铁路部门呢，总结以往的经验，立足打造以铁路客票销售和服务旅客为核心的全新的服务平台，对网站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版。改版之后的12306网站功能布局更加合理，界面更加友好清晰，原来不友好吗？购票流程更加的便捷，增加了用户扫码登录功能，减少了旅客无效点击，方便了旅客快速购票。 哎，好啊。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解读新政啊。那明年这个持北京通养老住团卡，60周岁到64周岁的老年人也可以享受目前65周岁以上老人才能享受的免费乘公交、逛公园等社会福利政策了。 我这差个这十几岁的，是不是能也办一张？ 你这，哟，高磊，你还别说，40几岁的真也就差个十几岁了。 去，我不办，我这年轻力壮的， 累。 所以我要创业嘛，我 你要创业，创业 。当然还得呀，在创业过程当中注意身体哈。 嗯， 本月是肺癌关注月，那么从2007年开始，肺癌成了北京市居民死因顺位的第一位。 嗯， 平均每4名死者当中就有1名是死于肺癌。 嗯， 那么肺癌的早期诊断非常重要，大约有1/4的患者在体检或者是因其他原因进行 CT 检查时发现肺癌，但是并没有任何症状。那么与任何疾病一样，肺癌也重在预防。日常生活当中啊，人们呢可以做到的预防措施主要包括远离烟草，尽早戒烟，烹饪的时候不要使油温过高，注意开抽油烟机通风，工业生产当中呢加强个人防护，减少接触致癌物 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啊。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如果让您脑洞大开一下，这个想一个自己要创业的点子， 对， 哎，你会有个什么点子 啊？给你一笔钱，你开什么公司呢？ 嗯 啊，这家各家就有各家难念的经了。来听听心情气象。 晴空还是乌云，全都因为你。无论刮风还是下雨，全都因为你。一句话。 气，掌管我的心情，我从来不怀疑你出现对我的意义。谁都无法取代最特别的存在， 是你 对我眨一眨眼睛，连时间都会变快，你占据着脑海最甜蜜的无奈，也许你还没发现有人为你发着呆，每一秒都被你吸引，我在你的身边，每一刻都让我惊喜，你在我的眼前，再大声一点，我的心愿让你慢慢慢慢听见，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一看大家的创业啊，就是如果真的就不是说你一定要有创业经历，就是你可能就是现在上班，但是你想要说，哎，如果让我创业的话，我有个什么点子？ 对对对， 哎，对对对，我要开个宇宙早餐店， 我的天， 对吧？哎， 你可能之前也没跟别人说过，今天咱就聊聊，哎， 对 吧？ 当然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位，其实之前前一段时间还说呢，他自己要开一个奶茶店嘛，你忘记了吗？ 有， 在 CBD 那边嘛， 开了，好像是已经 开了，给我们发过来了， 啊， 发过来了照片，店面啊，这个不大，但是装饰的非常的有感觉， 对， 是吧？ 特别小资， 小，特别小资啊， 对，也是小资，你看地儿也不大，倒是， 对对对， 旁边就是卖鞋的， 嗯啊。是吗？ 旁边那就是卖鞋帽包的，你没看见吗？ 哦， 他家店面就也估计10平米， 但是就是做的挺温馨，然后挺有那个小感觉的， 哎，对， 然后呢他说YZC 说了，奶茶店给你们发过，现在挺艰难，他说这个在 CBD 啊拼不过某些就是7块钱一杯的某些店， 哦， 但是我不知道，哎呀，我就看到我们的听众就是说他挺艰难的，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就有点心酸哈。 对对对对， 但是大家在创业的阶段都不容易，你想想， 想想办法， 开了100多家公司了吧？ 哎， 各种类型都有， 可能是 奶成功了吧？ 就反正现在也就90多家上市了吧？啊，然后 别吹了， 这不就一家没上市吗？我正。就来上个班攒点钱，然后让他上市。 那你慢慢攒吧。 来， 库纳马塔塔，早安高帅。 来， 哟，今儿我34岁生日。 哎呦呦呦呦！ 别提那不高兴的 啊！ 我创业2次，赔了将近100万。 哦。 现在呢，我在新做新能源汽车。 嗯 啊，希望这次能够成功。 你一定要成功，啊，你必须要成功。 对 你。我就指着你成功了，你知道吧？ 啊，你都排号去了，哎，是吧？ 是吧？没有，加油，加油，加油啊！今天生日快乐，然后呢，财源滚滚 ，Happy Birthday！ 哎，对，来，还有啊，我们说这个，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今天早上那个，脑洞大开一下啊，咱们就想象一下， 对， 如果让你创业。你准备开个什么公司？ 哦， 随便脑洞， 是是是。 高磊刚才已经想了2个了， 婚庆公司和早点摊儿。 早点摊 啊， 都被我否了。 一 都， 哎， 都这个都得起早贪黑。 那不起早不贪黑的， 就你想一想，你还能干什么？ 健身房。 哦， 你看看这可以吧？ 哎，健身房， 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 你得。不是啊，这个你跑路，你得去哪往哪跑啊？没有， 这个好啊，而且我只要投了资了，我都不用管， 哦， 我设备往那儿一摊， 哦， 来呗， 设备往 你来一次收一次钱，来一次收一次钱， 哎呦， 多好啊！ 说的真是哈， 或者我就先来一个先期售卡， 哦， 我一年我卖个2000块钱，我低价销售， 哦， 这样把钱拢过来以后， 哎， 我再做投资， 哎呦， 我买艘游轮去，我 高磊你。你知道为啥你现在还在上班吗？ 电乐都没了，被我说的， 被你吹没了。你知道为啥现在上班吗？ 为什么呀？ 就想的特美好， 是吧？ 你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大街上发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健身房的那个宣传单？ 对对对， 经常会能推出来什么叫9块9的课程， 是 等等的，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免费体验的。 对，就是现在健身房也是属于一个。好像 井喷状态， 对， 互相的在， 要么那种大健身房需要很大的投资，但是还有很多的是那种健身教练自己开的，叫私人健身房， 对，就是健身沙龙类一类， 就是可以自己家里就开一个， 就是一对一的服务， 哎，就那种的啊，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吧，你们的这个想要开创业的话，有什么好点子？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好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好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好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好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两条热点消息。首先关注一下供暖吧。目前呢，全市供暖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后天全市集中供暖锅炉呢将会统一点火试运行，15号零时正式供暖，使居民家中采暖温度达到18度。那根据市气象台预测，2018年的11月3号到11月15号北京平原地区的平均气温是6到7度，较常年同期和去年同期还略高。如果供热单位没有及时处理或者是未按时点火试运行，你可以拨打12345热线来进行投诉。 这还略高呢，我在家都穿上羽绒服了，快羽绒背心我肯定是穿了 啊。你要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回到去年试试啊，然后看看今年热还是明年热 啊， 热还是去年热， 去年更冷是吧？ 明白了啊， 那还是今年吧。 好， 那么另外呢，上周末市人力社保局与通州区人力社保局共同举办了行政办公区公共服务类岗位专场的招聘会，以满足副中心建设用工需求，四家行政办公区后勤保障服务单位提供了382个岗位供求，供这个求职者选择。符合条件的求职者呢，最长可以享受5年公共服务的岗位补贴。 嗯， 好事哈。 好，再来关注一下，11月2号上午，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调查处置部门发布消息说，这次事故的原因已经查明了，那是乘客跟驾驶员发生争执互殴所引发的。 对。 而就在10月29号，北京的一辆公交车上其实也发生了同样的争执，有一名女乘客要求中途停车遭拒，举起整箱牛奶啊、砸向正在开车的这个司机，导致车辆跑偏撞车了。 太可怕了，这都你们这 哎呦， 这哪来的急脾气啊。 我跟你说这个，所以呢，为了杜绝以后这类事情再次发生，那北京公交集团介绍说，为了应对啊这些事情的发生，集团内部已经制定了规范流程，私售人员可以做到有章可循。 对， 另外呢，还会这个怎么说呢，强化公交驾驶员的这个叫安全驾驶环境。 对， 2011年以来，驾驶舱的这个隔离门已经纳入了北京公交集团购置新车的出厂标准，也就是说，在驾驶室那地方再加一道门， 对， 让它避免和乘客进行接触， 有直接接触，你想接触也接触不到。 哎， 那么另外呢，为了确保公交车行驶途中遇有突发事件可以快速报警，还有一招，北京公交集团研发启用了公交车一键报警系统。 嗯， 那么截止到今年5月份，全市已经有12000多辆车安装了这套系统，那么其中的中心城区线路实现了基本全覆盖，未来还将逐渐增加，咱们又多了一层保护。 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说一说，您有什么创业的脑洞大开的点子呢？All these lovers got you losing control. You like a drug to me, a luxury, my sugar and gold. I want the good life every good night. You're a hot one to hold. 'Cause you don't even know.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哎呀，天哪！这个音乐都在短视频的这个平台上，每次听到它 就特别的火，是吧？ 对对对对 对, 对、哦。来，再来看看大家的啊，这个 MZC 说了，我开个网吧。 哎呀呀！ 我就在大学边上 啊， 大学市场营销老师出了个课题， 啊， 给你1000万，能做个什么事儿？我的答复是，我不需要1000万，你给我100万，我开个网吧在学校边上。结果把老师给气的呀！现在想想， 我还是太实在了，怎么能说不要一千万呢？ 就是， 我可以开十个网吧吗？ 对呀， 我天 哪， 这 MCC 哎， 你就没有创业精神？ 但是现在啊，说实话，你少来还没有创业精神。哎，我不知道现在开网吧还行不行？ 据我所了解，现在已经是停止发放网吧的这个。 这个牌照了， 对，牌照经营许可证是不发了，好像早几年前就已经不发了。但是原有的还继续保留。 哦，明白明白明白。其实网吧那些年火， 多火呀， 尤其是在个人电脑还不普及的时候。 对对对， 那时候真的是排队上网， 就是一宿一宿的玩去啊。 我还记得还经历过那个时候还经历过什么，就是486、586时代，还有那个什么红警98时代。 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呢，那个有记得当时有一个美女老板是干嘛的来着？ 我都关键是美女。 对，对我的，这高磊一激动话筒都掉了， 话筒都掉下， 就是我都忘了他原来干什么业务的了。但是就记得他当时家里有一台电脑，那时候网吧都特别火了。 你还去过他们家？ 对，他后来就把自己家里那台电脑开放了，就专门让别人来上网。明白。 现在微信还留着呢。 对，那时候哪有微信？只有 QQ。 我也想到了。再来看看啊，这张海明威就说了，高帅，你们俩这想法不是脑洞大开创业好不好？我告诉你，我要是有钱，我就开一家梦想实现公司，就帮助别人实现梦。您这啊，早在20年前就已经有人实现了，拍成电影了，那就是甲方乙方。 甲方乙方，对吧？ 梦想实现嘛。 哎，那个何冰演的啊，这个对啊， 葛优嘛。 何冰里边也在里边， 哦，也有 也有 也 有 也有角色。 我最喜欢何冰啊。还有新兰说他想开个侦探社， 哦， 这是不行的， 对，不合法， 这个对，在咱们这不合法的啊。而且这个东西，你以为你能 开起来呀？ 开起来。另外，你觉得你能办？不是，是这样，你觉得看几集柯南你就当侦探了啊？ 哪有那么轻松和简单的事儿啊？ 来来来来，大地飞鹰说了 啊， 我呢想开饭店 哦， 开海鲜类的 哦， 我是卖大闸蟹的，我有海鲜。现在来源呀， 是是是， 也就是说你想要完善产业链的上下游。 但是我告诉你，就像刘俊说的，真不容易。创业最重要的是选择行业，但代价一样多。我认识一个美女，就靠关系，一家三口在工地做食堂，一年也赚了几十万，但是累得最后干不动，无奈放弃了。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尤其做餐饮的啊，你真的是那必须得大清早起来。 对对， 你得大清早起来。你想想，你早上去吃饭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备货备了，都怎么 都半宿了， 半宿了，对吧？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红星美凯龙11月1日至11日尖货开团，邀您线上参与，互动抽49999元免单，领每满3000元减666元券，一元抢1111元券，至尊帽购物满30万元送一台置顶冰箱，朝阳路商场460元购9木花洒无限量，详询店内。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官宣，公主游轮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索澳大利亚、新西兰。关注公主游轮微信公众号，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海上过大年。 黄金为民12载，送福万家汇京城。11月1日至18日，中国黄金店庆月，黄金饰品购满12克免1克，11118以旧换新零工费，珠宝5折起，多重惊喜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双十一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1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信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优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零。 好消息，

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11月3日至4日，大型原创音乐剧《凤凰阿嘉与火山神》，为所有纯真之心而作，不仅仅是孩子。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是小幅走弱，美盘时段公布的美国十月份非农就业数据大超预期，国际金价小幅下挫之后呢又现反弹，最终是徘徊于每盎司1230美元关口附近。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33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菜百公司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啊，咱们互动的话题说一说创业啊，因为最近电视荧屏上也是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创业类型的剧， 对 对吧？所以呢，我们说如果真的让你创业的话，你会做什么？有什么创业的点子吗？ 哎， 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好不好？比如说有一个，我刚才听了以后，我觉得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怎么着？ 四格说了 啊， 说我觉得可以开一个穿衣搭配化妆的个人形象公司 哦。 把每一个客户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私人定制。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不会穿搭化妆跟捯饬自己， 哎呦， 我就是其中一位，我觉得这绝对是个好主意，你们说呢？ 不怎么样， 我反而觉得这挺好的。 就现在你知道吗，有一些 APP 包括就是它会有这功能，就是比如说你把你的照片发上去以后，它会直接给你根据你的气质你的形象，然后根据这一季的叫什么流行趋势，给你变换出几套来，你就可以进行选择，就不用人为的。当然人为可能带有更多的情感因素在里面， 对呀， 如果你不需要的话你省事儿省钱。 但是我其实真的觉得其实这个很有必要。 哎，我觉得你就挺会穿搭的。 没有没有，我 每天换一身， 就是那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以后都要想半天我今天穿什么， 就早上起了4点起了， 哎，4点起来想，然后想到6点终于想好了，然后哎把那两套衣服啊拿出来啊，想穿哪套，想2个小时。 这我天，真是绅士才这样的，是不是？ 来 来看， 我觉得这个可以， 可以哈。Mr. Ding 说了。如果我创业，我就创建一个老年服务中心。 哦， 不过我觉得吧，这个很难。为什么呢？因为需要服务人员有爱心、有真心、有耐心。最重要的还是缺钱。哎， 对，说到重点。但是其实这个叫未来啊，就是老年人的服务行业将会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一个行业， 对，朝阳产业。 朝阳产业， 对，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老龄社会了。 对，虽然说有一些外媒不承认，但是我们真的是根据年龄，人口的比例已经进入到老年社会了。 对对对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好像也是特别有话要说。 什么呀？ 严火火说了，哎呀，我觉得今儿这个话题真的让我很感慨。 哦， 作为一个88年的老阿姨啊，88年都敢称自己是老阿姨， 你跟赵爽一年呢，她都没有，她一天到晚都说 赵爽，赵爽阿姨现在啊。 我没叫 他，说这个他特别不理解现在刚毕业的小年轻。我弟弟就是今年要毕业的大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加入了创业社团，也不好好学习，连毕业证书都没拿到 啊， 这就不好了。 对， 说天天跟着创业社团活动都见不到人，还特意婉转的跟我弟弟打听了一下他们这个创业社团到底是干什么的，也不干实体的店面，也没有具体的产品，我都怕我弟弟进入什么新型的传销组织，快来跟我这个老阿姨说一说到底创业社团是干嘛的呀，也给这小年轻讲讲创业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其实就是因为创业社团，大学里的创业社团本身它存在的意义就应该是告诉大学生创业不易， 对， 包括要锻炼他们在真正进入到社会创业之前的一些基本的技能， 就是传授经验的吧。 这是创业社团应该本来有的一些方面。 对， 但是现在好像有很多就给念歪了，就是 好像感觉加入到那个创业社团里就开始去创业 就可以赚钱， 就一定要怎么 样。哦，那不对， 你包括你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 对， 对吧？其实这就已经偏离了你的本质了。创业其实是最好的创业是进入到自己了解的行业。嗯，那你现在了解什么？你连自己的专业都没有学好，你决定你能创业创好吗？ 对啊，这就拔苗助长吗？ 对 对 最后毁了是自己啊， 对， 是吧？ 所以这一块绝对啊，一定要让你的弟弟清醒一点，好吧？嗯， 地南天说，我创业我就卖保险 哦， 我就卖那个电影《新红柿》里边那个脂肪险。 哦， 投保人必须在监控下以健康饮食和运动的方式减肥。 嗯， 成功减肥的话，我退回你保费，并且支付利息。 哎， 失败的话，保费就不退了。 哦， 哎，这生意无论赔了还是赚了，钱都对社会好有好处。 哎， 况且还是减肥失败的人多，我肯定能赚一把呀。 哦，你是这么想的哈？那我觉得你要创这个业的话，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说说， 你得配套。 怎么讲？ 你这边是保险公司，你旁边开个健身房、 减肥中心的 啊，就减肥中心嘛， 啊、减肥中心啊， 对 啊， 就是这个， 哎， 是不是 两头钱你都 赚？两头赚 哦、 哎！ 这样我跟你合作、哎，你开保险公司，我开健身中心， 好吧？那 一拍即合。 高磊要加入，那我退出，好吧？来来来， 我都现在89了，我都。 接下来时间，我们欢迎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买首饰就选菜百，11月狂欢节，菜百首饰全渠道欢乐购，即日起至11月11日，线下门店购买首饰满额有惊喜，菜百天猫旗舰店优惠不断，生肖贺岁吉祥新品，千里克拉钻、红蓝宝石、黄铂金、翠钻珠宝饰品，一站式选购，多重惊喜邀您来。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11月15日至18日，世界童话名著《小王子》改编同名音乐剧梦幻登场，开创全龄观剧新纪元。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体育方面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2018瑞典乒乓球公开赛吧。一喜一忧啊，喜的是男队夺冠了啊，男队的这个樊振东4-1战胜许昕，成功夺得男单冠军。 哎 啊，这个是中国队的 好消息， 好消息。那一忧呢，是我们经常说啊，狼来了，狼来了啊，狼真的来了。比如说日本的女乒选手啊，伊藤美诚以4-0轻松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名将朱雨玲，摘得女子单打冠军。关键是她这次比赛她是连胜了刘诗雯、丁宁、朱雨玲，中国女乒的三大主力啊。 所以说这个冠军的含金量是相当高， 对， 没有任何质疑声。 哦， 对吧？ 真的是 三大冠军全都胜， 全都被打败了。 那这伊藤怎么进步这么快呀、啊？我记得之前好像另外一个， 那个是叫平 什么美， 叫平美，好像什么东西的。 对，那个女选手好像当时对所谓的哈、啊，就是媒体报道说对中国女乒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是没想到转脸一年之后，伊藤又冒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啊，他的这个获胜啊，日本人也是这个群情激昂。觉得哎呀，一定要在奥运会上拿到冠军， 无比兴奋哈！ 但是说实话，他这个打法非常的有意思啊，他是反手生胶打法 哦， 就这种打法呀，中国女队过去曾经出现过像陈静啊、耿丽娟啊，还有孙晋、白杨、曹真等等高水平的选手，但是近些年来这种打法的选手比较稀缺。只有木子的水平比较高，不过他的特点并不是反手弹击，而是正手进攻。他跟伊藤美诚的这种典型的生胶打法还是有所区别的。 我记得原来90几年的那个时候是邓亚萍，他好像就是 反手生胶，他反手生胶的弹拨特别的快、 哦、 速度特别快，然后的力量又足、 哦、 所以很多人就是被他的速度所牵制， 是吧？ 哎，我记得好，邓亚萍传授一下吧，赶紧、哦、赶紧 、嗯、这个研究研究是不是， 对对 对, 对，狼来了我们就得想想这个 找个驯狼人， 对对对对，杀狼的方法 啊。 好，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些方面的消息，咱们来关注一下体操方面吧。好好 体操方面啊、嗯、体操方面呢是历时11天的第48届世界体操锦标赛昨天凌晨在卡塔尔多哈落幕，中国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分别是由邹静媛、刘婷婷获得了男子双杠、女子平衡木冠军，最终呢是以4金1银1铜的成绩排名金牌榜第二和奖牌榜第三。回顾本届赛事，中国队力夺了男团金牌、女团铜牌、嗯、拿到了这两个项目的东京奥运会参赛席位，也是顺利完成了预定目标。 对，再来关注一下篮球啊，2018至2019赛季 CBA 联赛第7轮剩余比赛在这个昨天晚上继续进行，北京队坐镇主场迎战同曦队，四节战毕，凭借着末节的出色发挥，北京队在主场以114比102战胜了同曦队，结束了3连败。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说一说你创业的那些个想法。 Do you feel alone? Wanna hide away? All your hopes and dreams seem miles away. Don't wanna sound to rise and face the day. Sounds of sobbing fills your room. Am I fighting for nothing? Always chasing a broken dream. Let them 有人夸我了， 谁呀、啊？谁这么不开眼、啊？ 有人夸我员外，员外夸我呢。 谁呀、啊？ 员外嘛，员外，就赶紧他这个、 哦，员外呀、啊哦！哎呀，说创业本是手段、 嗯， 现在被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当成目的。 嗯， 另一个呢，想赞下刚刚大帅办保险，同时开减肥中心的主意，这是对冲啊，相当好的商业头脑。啥叫对冲啊？ 对，我也想问，什么叫对冲？ 就咱俩两个货、 哎、这个 哎呀妈呀， 对，你一看人家这也是行家， 对冲 他就不知道是做什么， 那就是博弈的意思。 你呀、啊、这个脑子就别琢磨了好吧，哈，琢磨的说的越多越丢人哈。来看一下啊，还有 BY 说了啊，说高磊啊，邓亚萍是长焦， 长焦啊， 不是生焦， 不是生焦啊。 哎，你听 懂了吗？长生焦吗？ 对。还长生天呢，长生教。来看一下，小绝尘说了，你们说的那个女的叫平野美宇， 哦， 就那个原来那个姑娘啊， 对对。 好，咱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创业的点子。 魔草儿说了，我干脆开一家这个叫什么呢？断舍离收纳研究服务中心。帮助那些没有条理家里乱七八糟的人收纳整理、 哦、 我整完了他们又弄乱了，哎，我可以再来整理啊、 哦、 还可以循环往复的赚钱、 哦、 在我这儿呢可以办年卡， 哎， 凡换季就需要整理，咱们一季度一回， 哎 有投资的没有？ 是这样啊，我跟你说魔草啊，你这个我都想好了，给你这个新想出来的这个创业的点子，你这个行业叫什么、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家政服务。来看一下， 人家要高端一些是吗？人家要搞研究的、 哦、 人家不是 什么扔什么不扔， 对对对， 家政服务光管整理， 为什么 不管扔？ 对吧？为什么要扔？咱们要写篇论文、 哦、 咱们才能扔。 明白明白明白啊！ 平白无故哪能扔啊？ 来看一下啊，还有那个我们老朋友齐峰说了，说我的说我的 啊， 我开个饭店就做自己的拿手菜，每桌客人来了，只要在特备的厨房做出一道大多数客人认可的菜，并愿意交给厨师并出售的话，一道菜8折，两道菜7折，3道菜5折，这样就不用听你们台王威和小胖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了。哎，可以吃遍天下美食并传闻给大家，纯属绝对纯属个人创意啊，谁要是开了记得给我个优惠券。你这个优惠折扣太低了，你 对、啊、 人家 自己做菜、 啊、 还得教你厨师， 是 你才给人打八折， 你直接五折起， 我有那闲工夫自己在家做不得了吗？真是， 是你这环境有多好啊，对不对？ 来来来 啊，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交流，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哎，您有没有什么这个叫做创业的好点子啊？ 严，你说对了，这个英文歌是中国艺人演唱的， 哎呦，哇，这都能听出来， 王千源唱的。 你倒霉了，你怎么，你不应该说出人家的名字来、 哦？不应该说啊？ 哦， 那就是别人唱的吧。 好， 易烊千玺。 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播出，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日本四季剧团首部海外授权，11月27日至12月2日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与孩子共赴魔幻之旅。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活动正在进行当中。11月份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为大家推出一部重量级的作品，由以色列的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的中文版。 没错，那么本次演出呢是《犹太城》中文版首次登陆中国，法国艺术家演员刘烨的妻子诺伊的妈妈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那么另外呢，实力派演员孙强继《情书》之后挑战了反派男主角，舞台文艺男神严楠呢一改暗恋桃花源的痴情男主形象，演绎了硬派领袖。《犹太城》呢邀您共享世界戏剧的精彩精粹，详情呢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如梦剧场的微信公众号。 对，如果大家想要以这个优惠的价格啊买到票的话，这里是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您可以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您可以发送犹太城，然后再加上您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以8.5折的优惠买到这个犹太城的票。只限前10位有这个优惠， 先到先得啦。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11月3号0点起呢，毛不易的首张全创作专辑《平凡的一天》开放线上免费试听，以回馈歌迷的支持。前两天咱俩还说他收费呢，好像是。 是是是是是啊，这个 估计是听了咱俩的建议，人家又改免费。 是吗？ 现在免费了？ 试听 哦，试听 只能听1分钟是吧？基本上就试听都是试看，都是电影看6分钟就开始收费了嘛。对、 哦、 对对对， 那还是别听。 好，来呗，你想，你不能人家辛勤创作的歌曲，哦、 对对对对，是是， 你要支持人家， 支持原版。对， 好好好，来，那个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啊，11月3号电影《冰封侠：时空行者》上映的第二天，片方发长文公开批评主演甄子丹 啊， 称他没有契约精神和职业道德。并且曝光了他在片场的种种行为，文章一出引来很多关注，甄子丹本人也在第一时间在微博评论这个该长文，说你们这群无耻的人啊，你们的卑鄙宣传行为我不能容忍，等我的律师信吧。哦， 怎么了？这甄子丹又惹上官司了？ 这个好，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这部电影啊，是这个一系列影片的第二部，11月2号上映，2天只收获票房1606万，票房惨败之后，口碑是一塌糊涂。 哦， 估计这就是好了都是好好好。坏了就大家开始各自想招 了， 各自想招。但是我估计啊，这属于片方提前就想好了的，肯定是甄子丹一定是在片方有某些行为，然后他们就提前给录出来，录好了，你懂我意思吗？ 哦，然后曝光， 然后就看这个票房 怎么样了。 如果票房好，估计这事也就抹过去了。 对， 我估计这就因为票房不好，是不是把这个发出来，然后呢？哎呀，反正这种东西啊，这个电影的水很深啊， 是 不好说。 是是是，不过我对他印象不太好。 哦哦、再来关注，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曹保平执导的电影《狗十三》定档12月14号，影片拍摄完成于2013年，早于《烈日灼心》和《追凶者也》，却一直还没有上映。但是呢，豆瓣评分高达八 8.7 啊，而且还荣获过第64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水晶熊单元国际评委会特别推荐奖，厉害了、 哦、好吧、嗯、我们到时候期待一下看看啊，曹老师的新作品。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我真的觉得啊，我觉得今天看到的一个最职业的、最专业的，包括最靠谱的一个 什么 创业点子来了， 什么？ 这个 FF Beer 就说了、哦、我是一名企业 HR、 哦、 随着国家新税法出台实施， 是 未来个人报税进行个人汇算清缴将会是主流趋势、哦、作为 HR 创业承接此项业务非常有落地价值。这个说了这么多你可能想象不出来这是干什么，你可以参考一下肖申克的救赎里的那个人物原型， 就是来帮着别人算这个 帮助别人做整个你的个人 理财、 个人税务的相关的事情的。 哦，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听起来好像很靠谱的样子。 咱哪有那么多钱让人算呀？对吧？咱一、咱一个人一个月就这么28000呢，你说算来半算去，不是还就是块儿八毛的吗？ 哎 啊， 你不是属于、 哦、你水深了去了是吧？ 你不属于我们的服务那个对象 对象。哎呀， 对，其实他说的这个还真是挺好的，嗯、 是吧？哎，这倒是一新路子哈。 嗯，再来看看还有其他的啊。 波波先生，我打算召集中华大厨。用宫廷服务开一家米其林餐厅， 好家伙、嗯、 因为好像没有几家米其林中餐厅，那我就来算一家吧、 哦、 预算2亿起步。 哎，我给你推荐一个，波波先生，我向您推荐一个个人缴税的服务商FF Beer 好吧、 哦、天哪， 合作一下啊、嗯、刘学燕说了，我要创业就开一家成人角色互换体验中心。 哦， 比如说孩子和家长互换角色，老公老婆互换角色， 呀呀呀呀呀呀，好， 哦， 可以， 是吧？ 这可以尝试一下， 对对对对， 新鲜刺激嘛。 说然后用来指导孩子写作业啊。 还有 HH 就介绍了一下什么叫对冲。 哦， 对冲， 对对，你这个他解释的很通俗， 对吧、 啊？我们看懂了， 不是 不好念， 人家本没有对冲，就是啊，一边给你卖糖 啊、哦， 一边给你卖胰岛素。 哦，因为底下徐大通的那个解释， 那个不能说 啊、那个不能说啊，他那个解释我们看懂了，嗯、但是不能读、啊。 谢谢你啊， 好，来再来看一下开心果，说不知道这条信息能不能看到、啊， 念不完了， 念不完了，我们已经看到了，欢迎您以后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吧。 好的，好的， 接下来的时间进广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稍后为您带来最新的旅游消息。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全新大众 SUV 途岳，以山岳气势造就德系硬朗设计，超大全景天窗尽收天地美景。现在购车尊享2年零利率，踏入途岳从容无畏。上汽大众4008201111。 双十一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啊。首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李工。你好李工。 你好，早上好。 哎，早上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 就咱们北京来说，因为昨天是一天的阴雨啊，所以气温呢降得也很低，最高气温基本都在11度上下。那今天呢，预报的温度也并不高，报的只有10度。但是今天和昨天感觉可就不太一样了。今天虽然早上这会儿还有些个高云，但是中午以后天气会逐渐转晴了，体感温度要比昨天有明显的回升。但是毕竟气温并不太高，10度左右，所以这个感觉稍稍有点寒意了。实际上现在咱们北京啊已经进入到冬季了，所以冬季的天儿那以寒冷天儿为主了。但是对于旅游来说，这样的天儿还不错，因为空气质量比较好，尽管是气温低了点，山区呢现在的温度还在0度以下，但是呢好天气，多穿一点能够给你带来一个好的心情。这是咱们北京。实际上降雨呢，咱们昨天华北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之后，现在的降雨区主要是在黄淮、江淮到江南的这一带，还会有像这个安徽、这个江苏的南部，以及浙江、湖南和贵州这一带，还会有中到大雨啊，基本上以中雨天气为主，局地呢还会有大雨。下雪的地方主要是在青海和甘肃，包括西藏的北部地区。所以咱们北方都已经进入到冬季，南方呢现在是秋季，大部分的秋季夏季还是在华南这一带。所以呢，如果说最近两天你要去江南这一带的话，因为那边现在阴雨天还是稍多一点，最近我看3天基本上是阴天或者是下雨的天气，秋雨啊在南方也是很凉的。所以南方旅游也要注意多穿一点。现在这次这个雨雪之后，对于东北来说已经是气温不可能再回到10度以上了。最高气温像长春、哈尔滨，我看这一周的气温基本上都是在最高气温啊是在6到9度之间。沈阳呢稍高一点，有的时候还能达到10度，但总体来说东北是完完全全进入到寒冬时节了。天气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李工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说说事故路段，东五环环铁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是排到了平房桥。北五环北苑桥西向东有事故，占用了外侧一条半车道，后车请注意。在东六环北窑上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东六环施园桥以南北向南有事故，后车是排队比较长。北苑路大屯路路口以北北向南也有事故，后车注意。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Let's go, he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马上请出我们的老朋友何鹏鹏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大家带来咱们众信在双十一期间又有哪些优惠要带给大家。 是，来， 各位准备好电话。好，准备好电话啊，准备开始 抢位。 抢位啊，我们先说两部直播间的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一会儿听到什么心动的产品马上来抢位啊， 赶紧的啊。 来来来，有请鹏鹏。 好，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您与世界只有一个中信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哎，欢迎鹏鹏啊，说说吧，咱们双十一中信准备了什么样子的活动。 其实这个节日啊，对于每年的这个电子商务来说，真的是每年一度的狂欢节啊！所以咱们那个也从很多年前就养成了大家在双十一这一天啊，一定要清空购物车的习惯。那么中信旅游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揽子的旅游线路啊，让大家去这个去选择，尽情的挑选。线路呢，从国内一直到这个南北极都会有很多，然后优惠幅度呢也是非常的大，前所未有的。我这有一整整15页的纸，所以产品都在上面，很多我跟大家捡几条，就是 捡重点的吧。 有这个超值爆款的，有早定优惠的，有特价抢购的，有热门单品的。对，比如说啊，我就说一个，这里边咱们这个从北京出发，跟着中信旅游国内的团，去一趟山西。 去山西的， 对，国内团去一趟山西，那么魅力山西晋祠，然后这个平遥古城乔家大院双高铁，然后2天游，一晚2日的，1038。 元， 1038去到山西， 山西，对，这是山西的行程。 嗯， 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个咱们这个宝岛台湾， 嗯， 也是一条国内线路， 嗯， 然后价格呢是3080。湖景私汤，湖景私汤畅游台湾101大厦登顶，两晚五花酒店，一晚日月潭的湖景房，一晚超五花温泉度假私汤，环岛八日台湾。 哦，这个多少钱？ 这个是3080元。 3080元、嗯， 对， 嗯， 然后这时候就是还有台湾的获得奖的金牌牛肉面， 嗯， 然后这个温泉里边自助火锅以及这个火鸡肉的风味餐， 哦， 都是包含在行程之中的。 哦， 这中心旅游在这两天我跟大家挑的这个两款这个国内线路， 嗯， 除此之外呢，在出境这边呢也是有非常多的产品。近一点的， 嗯， 我们会有东南亚的爆款2199元的普吉岛， 嗯，哦， 泰国普吉岛安达曼海域那边最美丽的最清澈的海水， 嗯， 那么这个当地五星酒店长尾船由攀牙湾歌喉岛泛舟快艇出海大小 PP 加星月珍珠岛的行程， 哦，就去的够全的， 对，2199元， 2199， 对， 哦，这个很便宜， 嗯，然后还有呢是2499元的这个泰国曼谷芭提雅的线路，这是泰国这个无自费的5晚7天，3晚曼谷当地五星，2晚芭提雅国际五星，还有泰式按摩2个小时，56层的观光塔，以及去到这个芭提雅那边的这个泰国民俗小镇，然后曼谷唐人街日游沙美岛，2499元起。 哦，哎，你先说一下，如果我们今天各位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的话，就可以订到这些线路吗？还是怎么 样？就可以直接进行报名和咨询，还有预定了。中信旅游在双十一的活动的时候呢，会为大家准备非常多的礼品。刚才我说这些，这个团队的价格都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一些这个旅游产品。 对。 那么如果您在双十一，就是我们的双十一活动是从11月9日开始。 嗯， 一直到11月12日截止， 嗯， 在这4天里边，您只需要就是通过这个线上支付您的订单，然后呢，您就可以获得其他额外的除了特价优惠之外的礼品，根据您所下单的不同， 嗯， 我们的奖品呢也会有非常多，一会儿呢会跟大家这个详细介绍一下。我先把旅游产品跟大家说完，因为太多了。 好的，好的，好的， 啊，我们再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两部热线啊， 嗯， 分别是6515， 嗯， 8199以及6515-8299。当然了，如果这两部电话占线，也可以拨打咱们的众信咨询热线是 6879-0466，6879-0466。 哎，各位啊，通这个，您现在就可以来打电话进行咨询了。那鹏鹏继续给我们介绍线路，好吧？ 对，刚才咱们说到的是2499的曼谷芭提雅，那么还有呢是4999元去到这个迪拜的， 嗯， 哎，迪拜这个产品呢是为大家准备的是阿联酋航空 A380 直飞全程国际4星酒店，沙漠冲沙项目已经包含在行程之中，还有步行街商圈的 City Walk 阿拉伯特色早餐，叫迪拜星宿沙漠这个驰骋6日游。 哇， 这个我要多说一句，性价比也不错，因为日常我们要去迪拜的话呢，便宜的时候也得6000多。 6000出头，然后还是不含冲沙， 没错， 对，所以这 现在这是4000多， 四千多，而且这个时间去迪拜气候会稍微好一点， 很舒服， 因为不会特别的热，嗯， 啊， 不会特别的热。 哎，这个冬天的时候，迪拜那边大概多少？ 大概30多度吧， 31、32度。你要是夏天去，大吧，大概41、42度。 哦， 对，热点的时候奔着51、52度就走了。 好吧，就烤肉串去了。哎，当然有吴小乐问说，有能在春节期间出游的吗？ 哎，有春节的产品啊，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说，只要春节出游早计划，现在我们还在超值爆款里边呢， 啊， 还没说完呢， 慢慢来， 别着急，慢慢来啊。4999去到的是迪拜，那么6999的选择目的地就特别多了，大家可以在欧洲和美国里边去挑选。6999呢，有法国、瑞士、意大利、匈牙利、南法13天的行程准备给大家， 嗯， 只需要6999。这个行程呢，会去到首先法国南部的这个戛纳， 嗯， 然后尼斯，对吧？然后还有包含了比萨斜塔、塞纳河游船、魅力之城罗马、湖光山色的瑞士以及意大利的风味餐，然后在巴黎还有自由活动。 你看看，才六千多， 6999。 你看看，这个很超值， 对，超值。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在欧洲这边呢，还有德国一个国家，德国一个国家。 我喜欢德国。 德国一地十天，全程四星级酒店，包含了这个柏林，然后德国的七大城市以及罗滕堡、海德堡的双小镇，还有赠送一个布拉格的游览。10晚7天的行程也6999。 哦，这个好，这个好。 去德国一地6999，这是很厉害的价 值，很超值了。 对，然后还有呢，去到美国的是叫不一样的美西，然后带大家去到国家公园、美国西海岸、品质三城、南峡、马蹄湾、羚羊峡谷、伦敦桥、水上赌城、圣地亚哥，6999元。 也是6900。 对对对， 你想想，机票就得多少钱？往返机票，我告诉你就。转机最便宜也得是5000多块钱，光机票含税， 含税啊， 你还加上导游，加上车，加上住宿，还加上吃， 对对对， 你看看才6000多， 对，很便宜。然后刚才有咱们有这个听众朋友问春节期间的一些线路，春节线路现在已经全部上线了，跟大家说一些。 行行，我们这样，我们先进段广告，然后你整理一下好多的这个线路，我们再一一的为大家。 大家当然，如果各位你们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啊，或者是想要定制一些什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来进行咨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8-7-6-5-4-3-2-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请鹏鹏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春节期间啊有哪些安排啊。 春节期间呢，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具有一些很具有特色的一些旅游的线路，然后现在全线呢都在这个中信旅游的官方网站上已经全部上线了，您可以登录中信旅游的官方网站优哉旅游去进行查询。那么网址呢是3w.uzai.com、大家也可以通过任何的搜索网站搜索中信或者中信优哉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那么春节期间的产品呢非常有特色，我们的产品经理为大家准备了很多不一样的线路，比如说我们会准备古巴、墨西哥加洪都拉斯、巴拿马16日的行程，因为这个期间可能春节假期会比较长嘛， 对， 给大家一个比较任性的一个旅游。然后呢还有像阿拉斯加这个极光，去巡猎北极光，西雅图不眠夜10天，然后美国东西海岸名城14天，以及这个不一样的加拿大精华版，这个很便宜啊，才9999元。然后加拿大这边呢，冬天的时候大家觉得不要觉得它可能会很冷，没有什么旅游的地方，但真的加拿大这边刚才说到有可以泡温泉啊，可以去看各种各样的这个湖泊山水，同样呢在加拿大的黄刀镇也能找到非常绚丽的极光，很漂亮的极光，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到黄刀去体验一个这个加拿大黄刀连住4晚的一个极光列车。 就是等于说是 就是住在列车上吗？还是 不不不，就是我们会乘坐列车，然后 去看极光。 对对对，去巡猎极光。然后欧洲这边的产品也上了很多，有西葡加这个摩洛哥，然后意大利一地，然后德国一地，东欧这个法国、瑞士、意大利，然后这个德国、瑞士还有英国。英国这边呢也会有一个非常爆款的项目准备给大家，是叫这个乐活英国一地 Holiday Inn 级别，带大家去这个双学府，就是牛津和剑桥、温莎小镇、比斯的购物村、伦敦，还有整天的自由活动，这个价格9999元起。 哎，我最近在看唐顿庄园，我深深的被英式的那种幽默所吸引，我觉得有机会一定要去英国看一看，因为老牌的嘛。 哦，你都看，现在开始看唐顿庄园了。 对呀， 你不看那什么庭院花啊，什么春花什么 春玉兰什么， 所以也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些影视作品而去到这个目的地。 对对对， 比如说像埃及，对吧？跟着这个尼罗河什么岸，可以跟着尼罗河去这个走寻一下这个，在从尼罗河畔这边一直到红海区的一个埃及尼罗河游轮也很好。然后呢，这样的埃及线路呢也是11800元，就是乘坐这个尼罗河游轮去跟着去玩埃及了。还有很多像比如说像古墓丽影这个电影，可能大家可以去到这个 柬埔寨 对，也可以大家去体验一下柬埔寨的行程呢，6000块钱左右就可以拿下。然后除此之外呢，比如说你看动物世界，对吧？大家可以去巡猎一下这个南部非洲的一些动物。然后呢，南部非洲的动物，就南非这个国家呢，这个大概的价格在11月份，就是从现在一直到春节期间呢，可能是在最便宜的是8999，然后再贵一点的好一点的可能是10000出点头。所以什么产品什么优惠，中信旅游都给大家准备了，只欠大家一个考量和一个思路，一个电话打进来，我们马上给您准备更多的线路。 其实就是说各位，如果你们不管有什么样子的出行的需求，其实现在都可以拨打电话啊，6515-8199和6515-8299来进行咨询。然后呢，你可以把你的诉求说出来。因为重信准备了这么多的线路， 对， 一定有一条适合你的。 对， 还有问问题的呢，燕就说了，哎，马尔代夫有什么优惠？什么时候去马尔代夫性价比最高？我两大一小。 哎，马尔代夫这边呢，是跟大家，我正好跟说优惠的时候正好说一下奖品。 好好好， 这边呢所有在这个我提到这些线路里边都是为大家准备了不同的优惠幅度，因为我刚才说的都是一些爆款的线路。然后在我没有提到的一些爆款线路里边，您在双十一期间参与我们活动成功在中信旅游这个网站上下单并且支付费用的话，我们会给您准备很多的礼品。奖品呢是从充电宝、接线板一直到转换插头、京东的购物卡，然后旅行箱、这个迷你音箱、空气净化器以及便携榨汁机和这个空气，这个应该是霍尼韦尔空气净化器，这个很贵的啊， 很贵很贵。 还有日本这个日本相印微电脑电饭煲，这个也很贵啊。德国双立人中式炒锅八件套， 哇，这个很贵 啊。对，这个4000多好像。 哇 啊，以上的这些奖品都会给您，就是根据您的下单的产品不同以及人数不同，给您不同的对应的相关的产品，并且您可以在网上进行抽奖。 这是不用抽的，就是我对应到了一定级别我就直接送了， 直接送。对， 那好，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马上拨打直播间的电话，也可以直接登录我们众信旅游的官方网站众信悠哉，然后进行查询和咨询。马尔代夫呢，它实际上它的这个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价格淡旺季的区别。价格淡旺季什么时候贵呢？就是从每年的11开始，它就涨啊涨啊涨啊涨，涨到这个春节期间，哇，涨到顶峰了 啊！对， 然后开始从春节过完之后开始降啊降啊降啊降，降到每年的这个五一期间，就是五一五六月份，可能降到底线了， 谷底了。 对，然后呢，这个它又开始慢慢的回弹。所以如果从这个时间上来说，您现在11月份、12月份去还是不错的时间，价格也会很好。然后带着孩子去呢，您看一下孩子的这个岁数，很多的岛屿对于12岁以下的这个儿童是不允许住沙滩别墅和水上屋的，这是岛屿的要求， 安全嘛。 对，如果您这边呢对这个房型有要求，那您可以找一个这个能住12岁以下儿童住沙屋水屋的，但是您得确保您孩子的这个安全，对。看好它。然后呢，如果说您对娱乐设施有要求呢，对语言上可能不太好，那我可以推荐您几个岛都是有中文服务管家的，比如说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去卡尼岛，然后可以去这个维拉瓦鲁，对吧，可以去宁静，可以去 W， 然后这些呢都是比较好的岛屿，然后价格费用呢应该现在在这个期间应该是在一万，就是如果住两沙两水这种好一点的，一个人费用应该是在1万5到2万2之间。 哦，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奢华的岛啊，这个岛带滑梯，房顶能打开的那种。 哇， 这个叫什么？这个岛就是在马尔代夫，您要订的话，一个人应该是在3万到5万块钱。 一天的总费用， 总费用总不是、 哦、 一共对 哦，打包了一个 费用，对对对、 哦， 就房顶能打开， 房顶有一个钮，你按开那你房顶 看星空呗，晚上 看星空，然后你从二楼能直接从那滑梯直接滑到那个海 里水 里 边， 哇、哦， 多浪漫， 666啊！ 哎，对， 这个重心有这种线路，有这线路啊？嗯、 您直接订这个线路的话，应该那个。那个炒锅得送你好几套， 就是德国双立人那个4000多那个， 我先送你炒锅，再送一电饭锅，然后还得再搭一个空净化器，可能还不够您的这级别。 来看一下，阿曼达还问了，说有没有海岛自由行带5岁孩子和70岁的老人？ 海岛自由行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海岛产品我们准备了非常多，然后呢，您可以在里边，就是我跟您说几个，您看看这里边有没有合适您去到的。海岛这边呢，刚才我们有说到这个 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对，还有说到这个普吉岛， 普吉岛， 对，还有这个泰国的曼谷芭提雅，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像这个巴厘岛、然后沙巴，然后这两个地方呢也其实比较适合带着老人和孩子，因为飞行时间不是很长、大概在8个小时以内肯定能到了、然后价格呢也不是很贵，应该是从5000左右、一直到8000之间，根据您的吃住的标准不同而不同，像我刚才给您说到的沙巴这边呢，如果我们选择沙巴无购物升级版半自由行，2晚香格里拉海边国际5星酒店加2晚市区4星酒店，我们有这个大堡礁上的海上平台，去到这个沙巴的岛屿去出海，这样的一个行程在很算是沙巴比较顶级的了，才6980元。 哦， 这个可以推荐给您，您可以来咨询一下。 最后还有1分半的时间，还有什么必须要赶紧说的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啊？来鹏鹏， 大家一定要这两天关注众信旅游的官方网站、众信旅游的门店，以及现在赶紧拨打直播间的电话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提供的双十一爆款线路，然后在9号到12号之间记得在网站上支付费用，那您的礼品就可以给您免费快递到家，免费快递到家、另外再多插播一则广告啊，众信旅游在双十一期间为大家准备了就是这个南极的线路啊，南极的线路买一赠一，买南极赠缅甸河轮，还有日本早爱筛查的线路，大家也可以进行咨询。然后另外呢，我们跟着大帅去旅游，12月11号出发的这个西班牙的主播带队的线路，还有不到10个空位、还有不到10个空位，大家想跟着大帅一块出去玩的，也可以打电话咨询。 12月11号 出发， 10天的时间啊， 是， 大家也可以来拨打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 我们的电话呢一直呢会持续接听到9点半，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当然了，也可以拨打咱们的众信咨询热线是 6879-0466。 好的，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鹏鹏， 谢谢。 好，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明早我们再会。 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O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红星美凯龙11月1日至11日尖货开团，北四环商场满3000元抽1000元油卡，西四环商场会员购物有机会1999元抢购芝华士电动功能沙发，北五环商场购物满20000送一台扫地机器人，详询店内。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